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，偶尔很暗。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。习惯惯也就 产品我来卖，

去的事，那温暖是被动的 他乡，用完全的一段到我们的苦难爱，已经来过这里，妈妈，我怎能心看他的血，两人心敲打我的门，该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妈妈。 Baby

我的心情，你受得了吗？ 怎么能够成？